哎哎不进牢房，边间的革命的重担就落在了你肩上，说明了真情话题没哭，你莫悲伤，要挺得住，你要坚强，学你爹心慌胆壮，志勇刚。 这个不仅姚雪珍唱得好啊，各种形式声音也唱，我发现乐队老师也非常的难得啊。罗天刚老师啊，王蒙老师，这个罗先生平常啊，这个基本上没弹过京剧啊，但是今天呢需要就能弹，而弹得这么好，说实在确实比我弹得好。这朋友刚才在话说希望唱一个他的耿工唱一段刘林醉酒，我们家各位再唱一遍，咱们这这个天也不早了，时间也很晚了，回头呢他们千里眼还赶回去，大家也欣赏也累了，咱们这一段就作为产品的啊，最后结束的这么一段了。好，大家一起来欣赏刘林醉酒。 因为平时我在天津也不出去演出，所以说呢，这是临时和乐队的师傅们、老师们，临时的合作。这个刘伶醉酒呢，好像就没有排，没有排没有关系，我们在台上这个现演，奉献的献。如果唱得不好的地方呢，请观众朋友多多的谅解，谢谢。Thank you.

酒菜摆上了这么几大盘，我死后就要你我借点香水，好高酒献上了这么三十大坛，我死后就要你我焚化天使，酒幌子就当我的这个引魂幡，我死后就要把我葬埋阴界，你可千千万万呐、啊，你把我葬的在那酒缸的里边，说着说着呀，这断了这口气，小家心好似酸，一家人那的女女呀嚎啕悲痛，忙把她壮烈的棺椁的里边，择日发引注释一定，再表那杜康啊他的道德的神仙。 哈哈大笑。 坟头上刻，献出刘伶莫灵官，杜康撬开了棺材盖，刘伶死尸躺在里边，已然翻开了全不见，变成庙用的一神仙，一字方巾就在头上戴，八卦仙衣在身上穿，黄龙丝绦在腰中系，水洼云履在耳中穿，杜康走上前开眼快，叫声刘哥呀惊言，嘿，起来吧，来你可起来吧，你跟我装的本是什么害，照定了头顶的鸡的一掌，惊动上方一个对天，刘伶的爬起来个揉了一揉眼，嗨你不开惊醒了我的好方一拍，小天儿一见我喝着一笑，我可不知道啊，刘伶的杜康要是神仙，上前就那个杜康拜，做了一张杜掌柜的西的周全，果然你有了仙家手，把我丈夫的官府扬鞭，搀我的丈夫的回家断，点庄卖地的把你丈夫还，那杜康说我大哥倒有那还钱日，出了蟠桃三日人，他说罢了那一些话，手拉着手儿啊，这才够分清天，杜康倒酒啊， 就算是我们已经完整的欣赏过了这段铁片大鼓刘伶醉酒哈，那之后再给您安排一段汪佩臣先生演唱的王二姐思夫。 Thank you.

本姓金儿，可他们。